逢禮拜四晚，何依依、梁錦祥同你一齊家事、國事、天下事一齊傾。 咁點解唔可以天下事、國事、家事調翻轉頭啫，台長？ 咁啊，點解唔叫呢個何依梁錦祥頻道咧？ 係咯，點解唔可以叫做台長與依依頻道咧？ 啊，咁無論個名係點樣都好啦，即係總之聽眾如果中意聽嘅時候咧，就可以同我哋一齊分享下我哋嘅意見啦。 係啊，仲有其實除咗家事、國事、天下事之外咧，有陣時仲會講睇書，有陣時會講睇戲。 仲有呢個英國文學。 系啦，扮下都得啩。 系啊，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嘅话咧，可以一齐收听。 系啦，台长同依依频道星期四晚。 7月12日 ，My Radio at 西九龙中心，港人所不能讲嘅现场精华片段重温。 香港人网咧系有多元化嘅节目，好多节目，其实咧都系嚟自一个人，一个人可以发功，做晒所有嘢都得噶。有请萧生。 大家都知道我曾经做过编剧，咁咧好多时啲人咧递啲剧本俾我睇，叫我俾意见，我可以咁讲，我系唔识得俾意见，一睇落去个剧本系，因为根本呢个剧本嗰、那个想嘢嘅方法，由第一步开始就已经唔系咁噶啦。即系如果你要做编剧，系咁嗰个编剧嘅想嘢方法系点咧？咁样，我哋而家出得而家好犀利嘅戏，嚟到示范俾大家睇下两个编剧嘅手法，一个就系吴宇森嘅赤壁，同埋原本嘅三角演义，究竟系点样处理同一嘅问题？你就会见到个编剧系点样谂嘢，而大家亦都系對呢個基本上都幾熟悉啦，《三國演義》係咪啊？好啦，首先第一，當你要寫一個劇本係關於赤壁嘅時候，呢場大戰，你第一時間就要佈局。呢，你個主角係邊個咧？第一主角係邊個咧？《三國演義》係毫不含糊，第一主角就係諸葛孔明。佢係擔曬成個戲嘅，由頭到尾擔曬成個戲。咁周瑜點樣處理呢？呢個係大問題咯，因為事實上啊，東吳同埋劉備嘅聯軍呢，你有問題可以問，一路問嘅聯軍嘅統帥唔係諸葛亮嚟㗎嘛，嗰個係周瑜嚟㗎嘛，咁點搞先得㗎？咁於是呢，佢就諗到一個天才嘅方法，就係周瑜同埋諸葛亮係一樣咁聰明嘅，兩個基本上係，但是周瑜小气啲，你明唔明啊？佢系有啲弱点，咁系咪突出咗诸葛亮啊？咁呢个又讲翻嗰部戏，如果你未睇赤壁，有啲地方好笑，其中有一个最好笑嘅地方咧，就系、是、阿老叔竟然同阿周瑜讲：，我话你同诸葛亮真系可以讲得话一时瑜亮啊！ My Radio at 西九龙中心现场活动能够圆满结束，感谢大家鼎力支持。香港人网 HK Reporter 承诺继续带来更精彩节目。 第二次翻嚟啦，咁可以繼續講講即係奧運啦，喺北京個情況啦。咁呢個就我諗最近其實就即係大家都知道，就係首先嗰個即係市道咧，個隔住個最大問題嗰個交通嗰個啦。咁你都知道，即係大家都知道就係單雙即係行車嗰、那個單雙號行車嗰個嘅已經開始咗。咁但係其實呢個咧就對好多北京市民，我好多北京朋友咧就即係我其實好多人有兩架車。咁然之後咧就亦都好多人因為呢一條例之後咧就好快咁走去咧就改車牌。 就改到自己架車呢就一架單一架雙。咁其實每其實真係冇乜分別，就係、是、即係到目前為止，即係我因為我冇上去，但我好多朋友就話俾我聽，咪又係咁樣，即係又係咪又係咁鬼塞車。咁但佢哋嘅道理就係、是、即係冇辦法，因為北京個交通，其實個公共交通嘅設施冇上海嗰啲咁完善，或者廣州嗰啲咁完善。咁所以你又即係有時揸開車嗰啲人咧，就一定要繼續揸車。咁其實最近其實有一個又幾得意，就係咧即係中央都用咗好多明星，就去推喺北京就去推廣，即係鼓勵大家去坐公共車。咁其實佢用咗好多好 top， 譬如話周迅啦、佟大為啦嗰啲啦，就成五六個。咁佢其實有幾騎嚟㗎，即係我睇過幾次。咁就佢哋就譬如話影啊周迅就走去即係搭巴士啦，搭呢、這個 都好難啊！即係 唔係喂？嗰、那個最搞笑嘅情況係乜嘢咧？我睇過周迅幾次。咁周迅成日就話咧，我其佢就即係唔知堅定流啊！咁佢就話其實我唔係特登做 show 出嚟，我平時喺北京住咧，我以前喺北京住咧，我都係好 enjoy 喺北京坐公共車。咁即係你信幾多成係你嘅事啦。 我住北京咁少，我都唔信啦。即係你諗下，北京如果你冇車，真係唔知幾辛苦。 係啦，咁同埋咧就係、是、佢哋口中就話好方便啦，但係咧每一次佢做呢、這個，佢哋做咗好多次，不斷係咁做。咁但係每一次佢哋一譬如話周迅一上巴士，就會圍咗好多。市民啦，同埋咧就係記者啦，其實佢每做一次咧，就搞到嗰橛範圍咧就更加塞車，呢個真係好笑。咁即係呢個就係個市道上即係嗰個問題啦。 情況會唔會好似馬英九個老婆即係搭巴士咁樣？ 係啊，其實係製造混亂嘅，佢哋根本就喺度。咁你所以就即係。你話真係改唔改善到呢？我覺得到最後呢，即係我仍然相信即係共產黨係無所不能嘅。即係我諗到最後嘅時候，因為佢而家做個設施係而家未開始嘅，就係、是、其實佢所有去奧運嘅，佢都會開咗啲專線係俾奧運嗰啲旅遊巴啊，即係國家隊啊咩咩之類。佢總之係條奧運專線嘅。咁我諗就嗰條線一定暢通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究竟係日常市民佢哋到陣時嗰個奧運期間嗰個塞車情況會唔會更加嚴重呢？咁呢個就真係睇下北京嘅市民究竟係有幾合作囉。 好唔好嘅，咪嗰時咪可能見到啲電視度見到就話旁邊就塞曬車，喐都喐唔到，跟住隔離有架車載住姚明已經行過囉。 佢呢啲好簡單㗎，佢嗱如果譬如話你就算有塞車咁樣呢，佢可以唔影㗎嘛，佢影你唔塞㗎嘛。 係啊，係啊，咪同埋我諗即係你知啦，非常時期間用非常手段啦，即係可能呢到陣時就會有啲變裝嘅人啊，譬如每一朝早呢一行買架車度咁就幫人空嘅喂。 啊， 就揸車啊你咁嗰啲咧，或者就你可能再嚴重少少就係即係朝頭早起身發覺自己嗰架車四條胎唔見咗，係 啊， 係咯，即係真係 你唔好當為， 真 係 唔 好當為笑話嚟嘅， 即係乜嘢都可以做喎。 而且我諗咧，最後嗰條橋咧就封鎖互聯網。最後嗰條橋啊， 係啊， 封咗國內嘅互聯網嗰個通訊。 係啊，你而家睇到其實阿爺係唔乜都唔理㗎啦，佢又唔 care 你咩，即係咩嘢外國人講咩說話點樣譴責佢，總之佢就要成個 event 冇事。 我解釋點解 平平安安， 點解？譬如話簡單，譬如話佢要出某啲嘢，唔出某啲嘢，咁你國內人民呢？好多時都係透過互聯網或者其他傳媒，即係互聯網相對比較寬鬆啦。佢喺嗰度 cut 咗你，即係審查咗你，咁你咪見到好嘅一面囉。咁 你北京嘅衰嘢你唔可以講嚟見㗎嘛。嗱而家仲有一樣咩嘢呢，就係開幕式嘅時候咪呢、這個全呢、這個呢、這個航全國航空係 停曬， 唔係全國啊，北京嘅 北京停曬，冇機飛北京㗎啦。 08、08嗰陣時冇飛嘅去北京。 係啦，即係嗰個北京嗰個上空就應該係冇呢、這個飛機嘅。 你講緊揸飛機埋去咧，成隻飛毛隊對比你。 唔係講咗，呢個係事實嚟嘅，因為而家裝埋導彈嘛，側邊裝埋導彈嘛。 鳥巢側邊就裝咗飛毛隊導彈嘅。 嗰度一日飛你，即係呢個我諗佢主要係驚嗰個去到參觀嘅領，即係其他國家嘅領導人本身嘅安全啦。 你講起就國家領導人咧，就呢幾日就開始即係對德國嗰個女總理啦，我唔記得叫咩名，同埋阿 Gordon Brown 啦，即係英國首相啦，就開始咧。 大施壓力啦。咁咧就早兩日其實好多人民日報啊，或者其實好多有多張報紙咧就出咗，即係都出咗一個報導咧，就係話而家到差唔多埋單咧，大部分嘅元首咧都會參加開幕式，但係只係剩翻德國同埋呢個英國。咁佢話即係 英國應該去嘅機會高喎。佢下一屆 而家未表態啊嘛。暫時嚟講 ，information 就係話 Gordon Brown 咧，佢唔會參加開幕式，但係會嚟個閉幕。 嚇嚇，咁即係唔俾面啦，都係 唔俾面啊嘛。而家就係講俾唔俾面啦。 因為佢下一屆搞㗎嘛，佢有咩嘢，總之就即係你下一屆一定報仇㗎啦。 佢嗰個報導係幾得意嘅，即係佢嘅大致嘅語調就係話即係。你哋即係話所有嘅各國嘅元首呢，即係開頭就大大聲又話呢個唔去嗰唔去，到最後咪全部去，而家就得返呢兩個啦，咁呢兩個而家就會好尷尬啦，咁樣咁其實就係俾緊壓力佢哋。 我知咁唔去又點啫， 吓 唔去又點呀， 唔去咪唔俾面囉。 英國唔去又點先， 英國唔去下一屆玩佢㗎啦，即係嗰個有啲理由啊，所以我一路講話英國去嘅機會高啦，但係一德國咁你點啫，而且唔知德國喎，好多講神族，即係嗰啲比較細啲嘅國家啦，波蘭啲話唔去㗎嘛。 唔係啊，而家捷克都去啦，捷克都已經掉咗張頭下去啦。咁所以就即係睇到其實我哋中國人呢，即係其實真係八幾年係冇變過。即係我覺得唯一變嘅呢，就係話其實八幾年前呢，我哋即係我譬如話你睇到成日清朝以前啲歷史又係呢，即係中國人好鍾意即係將自己嘅思維呀，將自己嘅 tradition 呀，或套晒落去即係人哋嗰度。咁但係你八幾年嘅最大分別就係呢，喺八幾年前呢，就係呢，如果啲鬼佬唔妥你呢，就喐手 揼你。 揼柴你，咁但係呢到今時今日呢個最大分別就係呢，即係真係中國， 佢好 全部係要真係要睇住個中國去做事，唔敢去喐啊！ 調轉嚟講，亦都係咁講啦，好在意人哋點睇你咯。 係啊， 即係覺得係一個哇！即係如果人哋咁對我，即係代表我自己有啲咩不足嘅地方啊！咁你變咗即係反而就令到自己或者成為一個好咩咧？喺人哋嘅角度睇啊，即係你可能有時覺得你好霸道，咁唔去咯，唔喺呢個唔係話俾面排隊嚟嘅啲啊嘛。 其實而家我諗其實 最緊啲運動員到啫嘛，唔係啲運動員到你就先大鑊噶嘛。 其實是很霸道的，但是問即是個分別就是說八幾年前就是即是因為你不夠惡呢，那你成日這樣打橫嚟，人家就打你咯。但現在就真的沒有人敢喐你，即是還要是即是吞聲忍氣，你說嚟就嚟啦，是給面 子。不是的，不是那麼簡單的，會反彈的。你說話政府就是你民間你都見到，即是中國人呢長期現在尤其是在國外那種表現呢，都很多報紙寫過的了，即是越來越反感的。這個遲了一日會反映在個政府一啲舉措上面，即係人哋嘅政府嘅舉措上面。 咁 嗰筆就依家先再同佢算啦。另外一樣嘢呢，就剛才我哋喺第一節我哋提過啦，譬如運動員咁樣。咁劉翔呢就講到我自己呢排撞得呢麻麻地嘅。 其實係佢有壓力。 佢咪補飛先。 佢哋其實好有壓力。 係咪而家反而我覺得去到而家要做一樣嘢，調節啲中國人民對運動員嗰個表現嘅期望。 我諗心理上嘅佢一定有做嘅。咁但係就最近其實好早之前呢，就中國自己做咗一個估計出嚟嘅。咁我哋估計今屆呢，就中國係可以攞到89面金牌。咁然之後呢，就會係躍升第一位。第二位呢就係美國係將會攞88面。佢哋用一個即係逐樣去計啦。咁其實呢個好大壓力㗎，我覺得即係公布咗呢個出嚟之後呢。咁而家佢哋係仲有一個 list 好仔細呢，我曾經睇嗰個即係第一日有7個金牌，但係中國將會攞到幾多啊之如此，同埋即係大部分中國攞到嘅金牌都會聚集咗喺前半段㗎。因為點解呢？譬如話，因為前半段呢通常就係一啲咩射擊啊、舉重啊、 跳 水啊嗰啲，係啦，就會係嗰啲。所以呢就即係變咗，其實呢如果你作為一個運動員，你睇到呢啲咁嘅報道，其實都幾係嘢。你唔好講除咗劉翔啦，其實就仲有一個就係中國第一金呢，就將會係一個唔知咩女步槍友叫杜麗。咁杜麗其實壓力就好大，因為佢最近嘅狀態都係麻麻。咁但係佢就將會係 如無意外是中國第一金，咁佢喺第一日應該係第一面嘅金牌，咁所以其實呢啲就會好大壓力，咁劉翔就差唔多墊後啦，咁同埋就係、是、尋晚啦，即係可以講下啲體育嘅，就係、是、譬如姚明出返嚟啦，咁 喺杭州 打啦、打嗰個唔知咩唔知咩斯坦唔知咩，即係同一啲東歐球隊嘅，咁尋晚中國第一場啦，對塞爾維亞，咁贏得好輕鬆嘅，我有睇，咁就叫做叫 full team 啦，即係中國男籃，咁就因為三個大前鋒出曬嚟啦，即係易建聯啦、黃志澤啦、姚明啦咁樣啦。咁、但係你話男籃、女籃嗰啲咧，就唔係真係話 expect 佢會攞到牌，因為根本個機會 男籃爭好遠， 女籃都係嘅啫，女籃都係。咁但係佢哋都係為都係爭取好成績咁樣咯，係、啦，即係咁、但係姚明睇出嚟就狀態都係麻麻地。 其實如果我做作為而家即係統籌佢體育嘅第一線咧，我第一樣嘢要做就是、一定要而家開始調節中國傳媒同埋人民對其質運動嗰個期望。你開始講啦，放風吹好似譬如阿劉翔你講， 係啊， 唔得㗎啦，佢啲狀態差㗎，即係唔好俾咁大壓力佢。 應該舒緩下嘅。 舒緩下，即係咁你先至可以即係令到個運動員咧喺嗰個比賽入邊咧發揮佢自己比較好嘅狀，比較好嘅水平咯。 係 啊，所以其實我即係早排睇到呢啲咩89金啊咁樣攞第一位咁呢啲，其實我覺得係唔應該報導。 即係你即係啲奧運會，你唔係應該 promote 就係話呢個競賽第一成績第一， 你都嘥氣啦！嘥年 同呢啲 嘥年全講一句説話啫，即係可能講都未出世啊，友誼第一，比賽第二，而家冇呢樣嘢噶啦，即係都唔需要講呢樣嘢。 係 咧，唔係，但係我想話，其實咪佢應該會安排個賽程，安排到啱啱好，中國攞第一金，而中國又攞最後一金。 理論上最好就咁樣，理論上最好咁樣。 但係呢個應該唔係中國話曬事㗎，即係嗰個 賽程，佢有 我諗咁樣啦，即係 你通常一定係田徑擺後啊，最後嗰啲一定緊。 你理論上咧，你留意一下以往嘅奧運咧，其實中國攞金牌嗰個呢、這個最早嗰個咧係好早嘅，即係喺一定喺前嗰幾日之內嘅， 係啊係啊， 所以就我哋唔會擔心呢樣嘢。那個問題咧就係話 ，OK， 而家你譬如話你攞咗第一金之後，咁跟住咧即係你可以又有一扎金牌上去啦，咁問題就去到尾嗰時候啦，即係當呢個期望真係谷高咗，去到尾係失望嘅時候咧，咁就會有問題。不過我又翻嚟一句，就係共產黨咧，就係上帝，佢嘅功力咧比上帝更加偉大，佢乜嘢都做到嘅。就係今次即係差少少少咧，即係我諗佢輿論上嘅導向咧，都係可以做到一樣嘢，就係令到中國人民咧，即係只係睇點搞個奧運法，就唔係睇主要個成績問題。咁呢個就事後咧，即係搞完奧運，我諗就即係好多嘢佢哋就放鬆曬㗎啦，即係唔會好似而家咁大壓力。 唔係呢個就唔係最大期望啦，但係就普遍大陸人其實都有同境嘅，即係就希望即係呢一屆其實哇會唔會因為主場咁，所以就即係將美國嗰個第一位攞咗過嚟咁樣咯，因為上屆 咁我疑問係攞咗第一咁係點咧？ 蘇沃係啊，其實我都係咁覺得。其實唔係你問我就喂奧運會即係爛鬼一個運動會嚟嘅啫嘛，即係啲嘢個價值其實唔係咁大咯。 你攞到獎牌之後會點咧？可能依啲有得賣翻出去， 唔係咁，但喺中國嚟講就係一個顯示國力嘅， 係啊，即係成個 obsession 嗰個問題嘅焦點就係話，即係佢用透過呢個活動就彰顯中國而家現代世界嗰個國力。啊、即係佢可能咁睇法就話，如果我哋金牌攞第一咧，即係表示我哋嗰、那個成個國際嘅個地位係比美國更加高。 係 咁啲人就好開心咯，即係好亢奮。 咁嗰時德國 咁，但係即係仍然唔可以阻止人繼續去申請 visa 去美國。 但係有時嗰時德國柏林攞完，德國搞完柏林之後，咪搞到咁樣，咪打完大嘅世界大戰咯。跟住俄羅斯咪蘇聯搞完奧運，咪又解體。 係咁呢個就後話啦，呢個亦都唔需要替中國人擔心嘅。 咁樣中國政府咧，今次咧，你估會唔會真係用盡曬一切手段去嚟收買裁判啊？ 裁判 扣 完飛就買，呢個係醜聞，呢個係醜聞嚟 㗎。呢啲唔敢做。 我諗作為一個 balance 咧，即係你頭先講話係咪話攞金牌好威咧？係，但係咪又不擇手段地攞金牌好威咧？咁啊應該唔係嘅。即係如果話譬如話喂令到即係大醜聞出現嘅時候咧，即係佢哋自己都諗下，即係呢個唔值得咁做啦而家。 同埋都不至於啊， 不至於， 因為佢其實 佢又冇機會， 有多項目佢係真係嚼硬㗎嘛， 啊、 即係你譬如乒乓波嗰啲執緊六七個，係咪冇六七個？好似都係三四個嘅。 有咩做啲咩運 男雙、 體操啊、 雙女雙、混雙啊， 執好多嘅， 執多有嘅。 佢最多係田徑。 不過呢個人要補充啊。 全運會嗰啲差唔多係啦。嗰啲就係呢次因為有老外喺度呢，所以就唔可以咁咩嘅。 就唔會咁過分嘅。 嗱，我哋除咗講奧運之外呢，要提一提啦，其實近排呢，即係呢幾日都有報道嘅，就係、是、呢温家寶同埋呢好多主管財金嘅官員呢都係陸陸續續開會。我聽到消息話佢哋而家好幾個李克強啦、王岐山啦、温家寶啦，不斷喺各個主要出口嘅重鎮，譬如浙江啦，我東莞我唔知啊，係不斷巡視呢啲企業啊。你近排有冇聽到呢啲咁嘅消息？ 唔係出咗好多 figure， 東莞就今年就東莞就非常差，今年係30年以嚟 第一次倒退嘛？ 第一次倒退嚇、即係呢個外資嗰個倒退啦，倒退咗 十。呢個係外資直接投資。 佢叫做有利外資，即係外資嘅投資咧，就跌咗13-14%。 哇，好勁！ 咁呢個其實咧，嗱，即係我從來呢啲數咧，我就覺得係假數嚟嘅。咁但係我覺得咧，就其實你睇到事後咧，就中央就補鑊嘅，即係廣東省就好多官員補鑊，就話好多外資誤解咗我哋，以為我哋趕佢走，咁所以咧就好多唔喺度投資啦。 我咪正想講呢樣嘢咯，我哋呢個節目啦、我哋都係 small potato 啦，即係民間人啦、我哋都幾落幾支，之前我哋已經質疑過呢樣嘢，即係如果你唔係㗎，如果你實施政策嘅時候，啲企業去曬邊度，啲人工作失業呢、我哋已經好清楚講呢樣嘢，冇理由佢哋唔知道到依家今日講你唔解我哋啲措施呀、即係點可能係咁樣呢？ 嗱，我自己身同感受，即係我處在其中啦，我就話俾你聽，我見到嘅情況呢，我直覺上會覺得呢，就今年係比13-14% 更加嚴重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就係真係有少少呢，因為汪洋嚟到之前，即係佢俾咗一個即係東莞嘅遠景，就嗰個遠景就係、殺廠，因為啲廠即係污染啊乜乜乜，咁所以其實嗰個力度係真係做大咗。咁譬如今年係預計，即係我所知道就一定超過10,000間嘅外資嘅廠係執搬走。咁但係我所識嘅，我真係唔係講笑，我係每個禮拜都有啲相識嘅廠咧，香港係唔係走佬？ 走佬 係走佬。我而家都差唔多接近有10個，淨係呢10日啦，唔係講笑。咁同埋就真係即係嗰個環境係好差啦，因為即係有好多點講咧，就工人又冇啦，同埋咧就係嚟緊譬如最近廣東省即係仲俾咗啲好多啲 figure 出嚟，就係話喂，全廣東省而家嗰個加薪啊，即係人工個工人加薪速度咧好低，咁所以咧就低到唔知排全國唔知尾3又尾2咁樣，咁佢就嗱我哋會極力強迫所有嘅廠啊，或者即係所有僱主啊。嚟緊一年呢要唔少個加薪唔少個10%， 咁即係更加壓更加多， 係呀，咁所以變咗其實成唔係一個好嘅環境係俾你營俾你去營 商，呢啲政策水平係好差亂， 係呀、 我哋都識諗啦，你做一個政策嘅時候，你要評估呢個政策出咗嚟個後果會點樣？我睇翻而家好似真係冇乜點評估過， 而家就開始出嚟補鑊咯。 係咯， 係啊，因為其實我係覺得可能佢哋自己覺得喂係咪力度做大咗咧？嚇、啊，即係因為今年廣東省係真係好差，即係我同好多廠講，即係佢話哇有啲就因為仲要租咧，有啲譬如話啲可能唔係租嘅，笪地係自己。譬如我有啲廠嗰啲廠佬就啲老闆就話，如果個地方唔係我自己嘅，即係我吊颈啊！今年真系，即系今年系有单又死，冇单又死，吓有单就好似赌博咁样，冇单你就冇得吊，咁所以即系一个几差嘅环境啦。今年即系我有个厂佬同我讲，佢话今年系除咗1997年金融风暴可以比较之外咧，冇一年系差。 而且你要留意一样嘢啊，美国咧嗰个情况咧会跟住嚟好恶，会说好恶，好恶， 系啊系啊， 已经唔系去到话你人民币升唔升值嘅问题啊，系当就算将来咧你人民币升值嗰个幅度放缓咧，出口都可能继续死落去， 系， 因为美国经济差嘛，佢吸唔到你咁多货啊嘛， 系 嘛，所以嚟紧呢度就即系唔知佢点搞啦，但系起码一样嘢。奥运嗰阵时候一定冇事，系嘛？死都顶顶都顶埋佢先。 嗱，咁咧就仲有5分鐘啦，咁啊，但系咧就不如唔好播歌啦。咁啊，即系仲可以讲多少少嘢啦。即系最近咧就即系曾荫权嗰、那个即系个110亿出咗嚟啦。咁其实即系有少少感受嘅，有时会你喺大即系我哋最近喺大陆咧，其实 你咪成日讲话搵啲法国一啲可以赞下大陆有啲咩德政㗎嘛，其实大陆真係做好多嘢，即係对嗰个通胀。咁譬如话呢成个广东省呢就即係譬如最近其实成个东莞呢喺早几个月前已经开始嘅派钱。是对一些低收入人士呢就全部派钱按人头计每人派1000元的。咁做到而家都未完的。佢最初做了那个做了个股 estimate 出来呢就是整个东莞呢就30多个镇呢加埋应该大约呢是会有120000人可以得益。到而家呢仲有10个镇呢是未报数上来但是已经呢有160000人。咁但是东莞是照派那条数其实都即係以億計嘅，咁即係呢、這個其實都係一個德政啦，即係好多人係受惠，咁同埋譬如話油價啦，油價其實咧即係阿爺係做就做又係做咗好多嘢，譬如廣東省所有而家嘅的士咧係佢哋都有補貼嘅，即係嗰個油價每一個月嘅補貼，咁而家就因為個油價繼續加咧。佢哋由頭六個月佢哋應該係每一個月加補貼80多元呢係已經上升到呢而家每一個月292元。咁呢啲嘢其實係即係你話即係呢啲有時喺大陸呢就做得即係會比較好多。 佢有一樣嘢呢佢比香港優勝咩呢佢對嗰個民意嘅掌握呢係比香港嚴謹。 嗯。 佢譬如話發覺到呢邊度嘅人呢即係真係不滿嘅時候呢佢哋真係會做啲嘢。 係呀、啊。 但我懷疑呢個成個呢都係同呢個汪洋本身嘅落嚟嘅主政有關。 直情係啲嘛。係呀、 啊。就唔係個個省都嗰個情況係咁樣。我懷疑邊啲會比較差啲呢譬如話類似貴州啲內陸嗰啲地方呢、 嗯、 即係嗰個整個即係管治嗰個水平或者嗰個經濟發展冇咁高嘅時候呢就呢方面就比較差啲囉。 咪佢但係即係我想講就係佢哋係直接好多囉、嗯、即係你唔同話好似我哋香港咁呢即係 亞倫呀、啊、 又要哀啦、啊、首先要哀啦又要屌啦即係咁嗰個政府 但知唔知點解呢 做少嘢啦仲要好間接㗎。 你知唔知點解你知唔知 點解 因為香港有個立法會嘛。 我又唔覺得係喎。 唔係呀。 你聽周任權個答問大會佢個口氣就係成日都話話呢樣我做唔到嘅嗰啲好長遠嘅我哋又做唔到嘅。點點點即係講好多啲藉口㗎嘛。咁、 嗯、 但係即係我覺得就係公道少講囉即係你話,ok, 你抌咗100億落嚟但係我成日覺得就係香港做好多呢啲咁嘅派糖嘅時候就會係間接好多㗎即係你比較澳門啊或者大陸有啲有啲省市就係、是。咁但係譬如話我哋嗰啲又要咩喺電費度扣啊呢樣嗰樣咁即係我覺得就戇居。 你諗下譬如喺澳門都係㗎。佢都係直接派錢。 直接派錢㗎嘛。 直接派錢。 係呀。 咁頭先我講嗰樣嘢咩原因呢就係話即係除咗譬如話喺個政治方即係喺政治方面呢佢有好多即係不同嘅盤根錯節嘅一啲利益關係。 嗯。 大陸就唔同啦即係話佢有領導人肯孭呢個鑊。 你咪想講即係獨裁係好啲啦。efficiency 啲。 唔係 佢話咁就咁啦。 唔係咁講而係話呢佢哋做好多政策嘅時候呢佢哋要擺平嗰個利益關係呢係比上面難啲。 嗯， 即係呢個係佢哋一個，但係咧，即係特區政府有個好大嘅咩問題咧，就係咧， 嗯， 我哋好早前其實已經講過通脹嚟緊係好犀利啦， 係啊， 佢係對呢樣嘢係嗰個反應度係遲 嘅，係啊， 係咪？我哋早我諗，大概半年前我哋已經一路講過呢樣嘢。會嚟緊一個好大嘅通脹，但佢對呢個問題呢就係我擺咗幾個月都唔諗呢樣嘢，到今時今日我突然間有起壓力上嚟呢，仲因為咩呢？原本呢110億都未必有嘅， 係啊， 就係因為有四川嗰100億 嘅， 係啊，你諗下 120億啫， 咪而家梗係縮翻條鋼啦，即係 緊縮鋼啦，我話俾你聽，即係你我聽你節目都即係嘈咗咯，我淨係講一個，仲有一個 point 要講就係、是。成個四川籌款都係籌咗500多億，你老尾捐100億，嘩你真係你自己你仲點講啊？ 佢見到 五分一啊， 佢見到澳門捐 唔係根本冇需要捐100億咯，所以就多餘 係啦。即係你都可以咁講啦，即係呢個110億咧，其實係歸功於即係最近咧呢個民意調查嗰個結果咯，同埋即係四川嗰100億咯。如果唔係呢樣嘢，冇呢180億㗎。 好啦咁啦即係時間到啦即係我哋不如咁啦搵下長毛都係爭取下啦但係我哋交税又間接少少啦唔好直接交俾政府我哋就喺嗰啲電嗰度呢用多少少度數話返俾政府聽我哋用咗幾度電你同電費公司收咁好囉公道公平啊呢個禮拜喂夠粗啦 了到咁啦要交俾中央政府過啦 好 ,ok, 完啦就收 下禮拜見 下禮拜見 ,ok, 下禮拜見拜拜。 要瘦面瘦小腿提升轮廓乜嘢都得，专科医生主理，想靓边度就靓边度，变靓啲系自全面嘅整形专家。变靓热线8101-1183。 7月12日 ，My Radio at 西九龙中心，港人所不能讲嘅现场精华片段重温。 我哋嗰啲咧就系叫栋笃串，净系喐人嘅啫。咁啊，譬如好简单，你睇下呢个咁嘅唐英年，吊吊揈咁。喂，大佬，堂堂一个政务司司长喺个立法会嗰度吊吊揈，系嘛？即系嗱，呢啲咧只有我哋 My Radio 或者香港人望节目先可以喐佢嘅。咁於是呢我就話嗱，而家啲僆仔呢就好流行啲潮語嘅，咁唔知阿唐司長識唔識，如果我係立法會議員，當時佢話嗰班友仔吊吊揈揸住個夾喺條街度，咁我哋咪送佢入去梁顯利社區中心個露宿者之家囉，咁契弟嘅。喂，嗰班友仔係咩人呢？俾咗錢入呢間漢堡道酒店去住，咁咪碌咗卡，你老尾你俾人收间酒店，你改我走，你咪搵间酒店俾我住啊，同级数嘅，跟住叫我住露宿者之家，系咪你老尾啊？你话跟住呢个司长仲要话呢班人吊吊揈，咪火都嚟埋啦！嗰啲立法会议员个个都 Richard 嚟嘅，眼光讲，哎呀，司长点解你讲嘢咁粗俗啊？你藐视嗰班人啊！如果我系立法会议员，我就会同佢讲，啊，司长，即系。范徐麗泰主席就唔可以裁決你嘅，因為你係政務司司長喺立法會，你講粗口 ，OK？ 嗱，我係立法會員，我講粗口呢，立法會嘅主席就可以裁決我，叫我收翻，如果唔係又趕我出去嘅。咁於是，我講一句潮語，而家啲僆仔好興講嘅，你真係七到冇朋友啊，司長，你唔識解啊？唔識解問下啲僆仔啦，再唔係照下塊鏡啦，你咪知道你幾柒啦。嗱，呢個就係潮語啊！嗱，如果我係立法會議員，我咪咁啦。嗱，呢啲咧，呢啲內容咧，你大氣電波聽唔到嘅，網台就得嘅，因為我哋唔受港管局嗰啲咩業務守則限制嘅。你明啊？中意就係、是、啊！你咁咪就曾蔭權正撲街嚟嘅，係嘛？咁大家拍手掌啦，咪拍手掌，咪撲街呢個。 My Radio at 西九龙中心现场活动能够圆满结束，感谢大家鼎力支持。香港人网 HK Reporter 承诺继续带来更精彩节目。 钱钱钱打到嚟， 大师，我失恋啦！ 失恋咧就必经嘅阶段。 Andrew， 你又沟唔到女啊？大师，你做乜咁燥啊？ 阿仁哥，我以后追住你啲证嚟到炒，你小心，我一定搞你。 Elsie， 你倒米啊？ 而家你仲去白博博落去信嗰啲 course， 你自己再睇埋啲 case 啊，你都知道不可能信啦。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星期五晚11:30至12:30，千千千打到嚟。